想要的你却给不了，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。我感觉你想他，我却放不掉，麻烦你来陪我苦恼。我想爱的我拥有不了，缘分强求谁都受不了。昨天开的花朵今天却谢了，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。花期未了你却走了，泪在掉，剩下的绽放回忆里少。花期未了雨心未了，直到天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。早就该忘掉，誓言在昨天已落幕了。有些戏太冗长，难懂难了，不如简单精彩就好。花期未了你却走了，泪在掉，剩下的绽放回忆里少。花期未了雨情未了，直到天亮，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。花期未了人却散了，风在飘，何时再重逢谁又知道。花期未了天也黑了，分分秒秒相见离别，都人觉你最好。花期未了天也黑了，分分秒秒相见离别，都人觉你最好。